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演绎世界各地特色民谣是中国电影乐团擅长的曲风之一。1月10号，他们将在国家大剧院《宛若天籁·民谣更流行》音乐会上为京城观众带来多首世界名曲。2月1号，北京交响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过年了》音乐会。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今年我国经济迎难而上，展现出了强大的韧劲儿和深厚的潜力。这其中，阿里巴巴不但凭借着技术和平台的优势实现自身的快速增长，还成为千万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以原创设计市场为例，淘宝正在成为众多设计师孵化创业的最佳平台。请听报道。 目前淘宝上的原创类商品和店铺市场规模超过100亿，已经吸引近50000设计师创业。在本月的双十二活动中，设计师潮牌别闹联手假笑男孩推出联名系列，在第一个小时内成交额突破60万，成为淘宝原创个性化消费的最佳案例之一。别闹品牌设计师大妖， 因为接到这个的时候还是挺赶的，所以我们当时用了一些我们自己品牌原来常用的一些中国传统的那种吉祥话的那种思路去做一个美国网红这样的设计。 在淘宝上有高达44%的像大妖这样的85后设计师，而90后及95后更是达到1/3。作为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讲述了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于老一辈创业者的创业故事。创意丝袜品牌 Weekend Plan 创始人徐小龙： 因为现在淘宝对这种原创设计师的扶持非常高，你只要好好的用心做产品，哪怕我们做的不是规模很大，但是他们愿意支持我们这种。 为了更好地扶持原创设计师，阿里巴巴今年创新性地推出原创保护机制，为在淘宝、天猫上开店的设计师保驾护航。阿里巴巴原创保护项目负责人严莹莹： 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推出了首发创意保护机制，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的原创设计师、原创设计商家加入到我们的原创保护机制里面来，在自己的作品完成的时候第一时间把他的作品 或者是全方位的图传到我们原创保护平台，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引入了具备公信力的几家第三方的这种公证机构，我们会给这个作品打上一个时间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证明这个作品已经由这一个原创设计师生产出来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好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明后天气温依然是比较低迷的，但是最高气温仍然是在冰点以下，天气是寒冷干燥，但是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利于假日出行。另外呢，需要这个在户外特别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同时要注意勤补水润燥。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是-12°，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北风23-4级，最高气温-3°，最小相对湿度1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提起老北京的文化，您有什么记忆？今天话剧天命带您走进一个不甚熟悉的故事，从张勋复辟、北伐战争、抗日前夕到北平沦陷，单弦八角鼓艺人程宝庆前半生的从艺经历充满坎坷，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人生起伏中，他饱尝人情冷暖，也曾绝望无助，始终放不下的是对曲艺的热爱。今晚演艺群英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天命的故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部作品，叫做《天命》啊。我们马上请出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话剧《天命》的导演顾威。顾导，您好，顾老师。好，欢迎，哎，欢迎您啊！那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副导演王毅，王导您好， 哎，您好，听众们好，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相声演员、文化学者、本剧编剧徐德亮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哎，欢迎徐老师， 哎呦，这个熟悉的声音一出来， 而且其实我告诉你啊，我记得上一次徐老师来那个跟我聊另外一个话剧的时候，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在写部剧啊， 对， 正在写部剧，我跟你说，我当时还以为这怎么还得憋个2-3年吧，结果没想到今年这个就是年底之前您竟然把它给做出来了，是吧？咱什么时候上演啊？ 演呢是1月10号到13号， 哦， 我们有下午场有晚场，在咱们北京的天桥剧院，希望大家去捧场，是一个特别好看的戏。虽然是我写的啊，应该我应该谦虚一点 啊， 但是确实太好看了。 哎呀， 这 你自己说 不用谦虚，你看这阵容怎么可以谦虚呢？是吧？ 你他自己说不行，我们得让顾导跟王导说一说啊。这个顾老师，您给说说吧。您先，您这样吧，让顾老师，我们最后顾老师盖棺定论一下，让王老师先说啊。好， 行，是这样，因为跟德亮也是第一次合作，而且据我们所了解呢，德亮也是第一次写话剧，但是呢，咱这么说，拿出剧本一看， 非常不错， 哦， 确实非常不错。第一次尝试来写戏就能写到这份上的作者，我可以说不多， 嗯， 因为他本身是学中文，但他不是学戏文的， 哎， 对吧， 哎， 还有这个，嗯，这个因素在里边， 嗯， 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到人物语言的这点生动性，这点形象性，因为你戏剧嘛，你必须得人物得立得住，对吧，那你人物靠什么立得住，很关键的是你的台词得能立得住， 对， 让人一听就能够是这个人物，对吧，所以这个老舍先生就说，我最大能耐就是这个三两句勾勒出一个人物形象来，这是老舍能干的事儿，对啊，他说戏剧结构上我不如曹禺，但这是我的特长，那么我觉得德亮与他可能这个一个是他学中文，另外包括他原来研究相声都有关系，所以他的人物形象写的还是很比较性格比较突出的， 哦， 对对，我觉得相声演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他说什么，一个特别平淡无奇的人物或者是一个情节，通过相声演员的描述，你会觉得这事儿怎么能这么有意思， 哦， 对，所以我觉得徐老师这句我最期待的就是里面有很多那种小花儿， 就是你，所以你的是意思是说，徐德亮老师这作品会不会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在看一个相声剧似的？ 那 一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不会， 不会有这个， 不会，对对， 哦， 因为他，这也是他，就是说，我觉得看完他，觉得他第一次写的这个戏啊，能够非常不错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单单的是一个靠点小笑话，靠点插科打诨把这个戏弄出来，不是，他整个的戏剧的起承转合，从戏剧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 哦，好的，这是我王导啊给出的这个评论。来，我们请顾老师吧。啊， 刚接触这个剧本呢，这个我就比较喜欢。喜欢在哪儿呢？土， 打引号吗？ 不打引号， 就是这个图是指的接地气是吧？ 对 啊， 真 哦， 他写的确实是北京，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北京， 哦， 我所知道的北京的底层的艺人们，没有多少在那儿虚假的为了戏剧性，在那儿制造戏剧性， 哦， 是吧？另外呢，就是，我喜欢在哪儿呢？因为咱们现在洋货太多，洋快餐也太多，这个，怎么说呢？像我这爱吃炸酱面的，是吧？他很自然的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既真实，又很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那个阶层那个时代，哎，我就觉得有抓脑，有抓脑，这个我也会觉得观众呢，至少是两种，一种是熟悉这些人的，熟悉这个时代的，是吧？熟悉这个阶层的，那么会因为他。他里边写了很多真实的矛盾， 哦， 不是制造的虚假的矛盾， 那 么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呢，恐怕也可以至少说接触一下，是吧？老北京的这些艺人们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是吧？至少能够也有所收获，是吧？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戏有抓脑，有，也有值得可排的这个地方，再加上呢，跟我自己的欣赏，和希望搞的东西比较合槽， 哦， 这样就，所以就。很快就能上手， 有共鸣了， 哎， 对吧？ 好，哎，这个我们的 顾老师啊，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土，一个是真啊，颠过来，真土来，我这个。薛老师，这个当然开玩笑啊，当然这个土一个是接地气，另外一个是真实的反映了，您甚至都能把这个，写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都能写到像顾威老师这个年龄段，他感觉自己曾经看到过的或者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您是怎么做到的？您先跟我们说说啊。 因为这个芭蕉鼓啊，这个大家好多不太清楚，这是咱们北京的一种艺术形式，曲艺形式。这个我对他的这个。最简明扼要的介绍就是北京二百年以前的流行歌曲 哦， 二百年以前 流行歌曲和卡拉 OK 哦， 就是你现在人你想唱歌想发泄一下是吧？你可以去卡拉 OK， 过去的人怎么办呢？去票房，哎，写插曲儿、写单弦儿，这些文人啊自个儿能写词儿。你说我没有太大的文化，你写个顺口溜也能唱出来，他有弹弦的给你弹，相当于这种情况 哦。 哎，所以这一批人呢是。最具北京味儿的这么一批人，他第一呢不发愁吃饭，但是未必有多少钱。第二呢有点文化，但是又未必有多高的文化。第三呢社会地位啊绝不低，但是也未必高到哪儿去，就是这么一批人。你说他是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好像也不是。但是你说他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天天卖苦力去。也不是，就是中层市民的这批人，就当年的北京人就最爱的就是这芭蕉鼓 哦， 所以到哪儿一听有弦子声走不动道，弦子就是三弦嘛。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几乎听不到三弦声。所以我们就我也很希望把这个多让大家这个起码影响一下大家吧。而且这东西确实好，它如果不好怎么可能上到皇帝上到王爷杯了啊，下到老百姓，这个真是这卖苦力的都喜欢。他为什么是这样的艺术呢？所以希望大家能听听。 好， 哎，这是最好的事儿。 那这样吧，我这现在有一段音频啊，这个叫做话说芭蕉鼓，我们先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天命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元素。了解完了以后，我们再走进天命。 哎，让毕大人也听听。 好，您这是考我。 哎， 好，那我就说说这个叫八角鼓，顾名思义，上头有八个角，代表满洲的八旗，周围有一圈小铜铲，这是满蒙汉三八二十四部山，又叫二十四旗。各位请上演，八角鼓仅蒙一面蟒皮，这叫内外蒙勇，没有伴儿，叫勇霸干戈。这儿有两条绳子，代表左右两翼，下坠双穗，象征骨秀双穗，是天下太平。芭蕉鼓是鼓，可又是小曲儿，怎么回事啊？那是在乾隆年间，阿贵大军征伐大小金川，用兵日久，八旗兵丁思念家乡，在军中有一位叫宝小岔，他按北京人喜欢的腔调发明了一种小曲儿，叫小岔曲儿，用芭蕉鼓集结伴奏，可以随意填词。此曲调在军中是广为传唱。到后来，阿贵大军平定了金川，得胜还朝，八旗兵丁打芭蕉鼓唱个大曲儿，一路高歌就回归北京，这就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由此芭蕉鼓就盛行于京中，八旗兵每逢亲朋聚会都要唱上几曲。不料有御史言官向圣上参奏了一本，说兵士出入民家，男女混杂，演唱淫词艳曲，实乃有伤风化，应该禁止。乾隆爷们听，急忙派人细查之下，见芭蕉鼓词句文雅，不善风俗，用的是风花雪月，唱的是春夏秋冬，讲的是琴棋书画，赞的是天下太平。乾隆爷们听，不但没禁止，反而十分欣赏，并将芭蕉鼓引入了紫禁城，在宫中是文臣编词，太监演唱，在民间还特地发放了龙票，所有的八旗子弟凭龙票就可以成立票房，随意演出。由此， 八角鼓才能够流传至今。我们都是子弟票友，所唱的每一段小曲，每一段小调，甭管是说的、唱的、练的、变的，统称叫做全场八角鼓。 好，大家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话说八角鼓啊，这个也是咱们剧中的一个片段是吧？ 剧中片段，这是我们的曲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齐明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戏的主演。 哦， 他在这那天我们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啊， 所以大家听咔咔咔咔这个 声音，这还有这 很多 拍 照是吗？ 相机啊。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八角鼓正确的读音是什么哈？因为这老北京话呀，就是每个字那个 儿，咱得让徐老师给示范。 对对对，他带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如果是正式读音就叫八角鼓 啊， 但是一般老百姓说叫八角鼓 啊，八角鼓 一般三个字中间这个字会吃 啊， 八角鼓 啊，八角鼓。哎，那您是这样啊？这个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来把这个八角鼓这是串在当中的呢？ 基本上是一个群戏 哦。 哎，这个以这批票友啊为一个典型的特征、典型人物。 嗯， 票友里当然有好人有坏人啊。这主角是一个好人，旁边那个我演的这个配角就是一个坏人。 你自个儿写的本子， 自己给自己写成坏人。 对，这个在 很有自知之明。哎， 什么意思？ 这下次不要再跟大帅做节目了。 对。 然后啊，您说啊，您接着说，不给你打岔啊。 我准备把咱们跳舞的那视频翻出来。 他要开始报仇了啊！您说。 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张勋复辟的时候，哎，这个在这个王府里边去给唱，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一老一少嘛，这个其实有点逆历史而动，但是他有人性在里边，这是第一幕。第二幕马上就过了十年了，到北伐的时候了。到第三幕的时候就是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到第四幕就变成三七年以后了，就是全面抗战以后了，就写的这一批人他们这二十年中的人性变化。就是没有一个完全是完全好的人，也没有一个完全坏的人，但是就这些人所有的人在这个历史大潮中都是在不停的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哎呀，那我得问问导啊，这个王导，您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啊，他感觉他跨的年度也比较，就是跨的年份20年之久，然后呢调动的演员大概有多少啊？ 这个戏十多个吧， 十多个演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像这种跨年份的，包括整个的我们说的那个历史背景的搭建，或者是当时的这些考证什么的，这块难不啊？ 这块还好，还好。对于我们来讲还好。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说清末民初，是吧，包括民国这些年的这类似这样的戏，我们也排了不少了。无论是话剧还是像跟顾伟老师，我们在北京市曲剧团也排了很多戏，什么龙鱼沟啊，四世同堂啊， 都是 烟湖啊，反正这个年代， 年龄段， 这个年代戏对于我们来讲，从这个准确性上啊什么的，相对而言我们会好一些。但是呢，一个戏有一个戏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们还得有些东西我们知道，但是今天的年轻的具体从事比如说舞美方面，具体从事舞美各部门工作的，可能有的是些年轻同志，那么这些年轻同志他就未必知道那个年代的东西是什么样。 比如说呢，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呢？ 你比如说壶该是什么样的。 哦，壶， 烧水壶该是什么样的？这你可能都要跟演员，因为我们这个戏呢，今年上半年啊，作为公演出，我们已经演过了几场。那么我们上半年在排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这个茶馆里的用的壶应该是什么样的？ 长嘴吗？ 长嘴的、铁皮的、高的，这种烧水壶，它跟我们现在用的就完全不一样。那么像类似于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如果说赶上是年轻同志的话，他就没见过， 对， 那你还需要去跟他去交流，包括簸箕。我们就我记得很逗，就是我们那个当时那个道具很年轻，给我拿了那簸箕，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提起老北京的文化，您有什么记忆？今天话剧天命带您走进一个不甚熟悉的故事，从张勋复辟、北伐战争、抗日前夕到北平沦陷，单弦八角鼓艺人程宝庆前半生的从艺经历充满坎坷，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人生起伏中，他饱尝人情冷暖，也曾绝望无助，始终放不下的是对曲艺的热爱。今晚演艺群英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天命的故事。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天命啊，这样一部这个舞台剧。我们今天晚上也非常有幸邀请来了这个话剧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话剧天命的导演顾威顾老师。你好，顾导。 你好。 哎，欢迎您啊！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副导演王毅王导，你好。 哎，您好，大家好， 欢迎王导。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这个相声演员、文化学者、本剧编剧徐德亮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这个刚才啊广告进来，然后我们这个顾导没说完呢， 对， 说的是在这个剧当中，因为它要牵扯到很多的这个曲艺，甚至是很多当年的这个曲艺工作者的这样一些故事啊，所以在还原他们的过程当中，找哪些人、什么样子的人、怎么找这些人来还原他们，顾导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吧。哎， 因为舞台上呢，必然要真唱。这你唬今天的观众都唬不过去，就是说这人对口型呢，是吧？这不行，也不是这个戏的风格，是吧？再有，你比如说弹弦子的，弦师，是吧？这就太难找了，因为什么呢？真正能够盯上用的弦师，不会演戏，会演戏的，三弦弹不好，是不是？所以最后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我们找了一个懂曲艺的，在曲艺圈里边泡大的一个会演戏的演员，然后我们请正规的三弦的老师，在侧木条，半弹，是吧？也不能用录音 哦， 对， 要否则你台上就假 了。对了，没错， 对对， 就再外行的观众他也能看出来，哎，假唱，又假弹， 嗯， 是吧？既然你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戏是要真功夫的， 嗯， 是要真功夫的。 真的，说句题外话，前几天看仁义的一个戏哈，就是可能其中有那么几句话吧，是放的现场录音，我就看旁边瞬间就骚动了，哎呦，这怎么就没真唱了呢？哎，这怎么？你发现现在观众真是太厉害了，就那么几句哈，然后就马上所有观众都在那儿，哎呦，这是怎么了？这个，对对，不好糊弄。 咱们天命不会有这事 儿，天命不会有这事儿，是吧？ 对，而且现场唱它除了你说唱的好坏，还有跟观众互动的问题呢，就是演员在现场唱那一句跟观众的反应它是有关系的，而且本身又好听，又是好听的词儿，好听的调，为什么不现场唱呢？ 您在这个剧当中一共用了就是写了多少种曲艺形式？ 曲艺形式，因为八角鼓啊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的曲艺形式，八角鼓呢它是一种乐器，又相当于一个过去的文艺晚会，所以呢你像岔曲儿，像单弦牌子曲儿，像连珠快书，像腰节儿，这些个东西都是八角鼓里边的。那么戏里边呢用了大概有岔曲儿啊，腰节儿啊等等几种，都好听，就是大家去听一定都好听，这个不会说哎呀这老东西我们不听了，绝不会，你只要坐在现场一定好听，一定爱上。另外就是这个中间幕间呢是这个有像什么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啊，就更丰富了，用它来串联。 所以其实它艺术形式也非常的丰富， 非常丰富的。 而且当年它能获得这么多人的喜爱，其实我们在这个这么久之后再去听它，就人对于艺术的鉴赏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不管什么时代其实都有它共通的地方，它还是一定会找到共鸣，是吧？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有这个奖品， 对对对，我们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好消息， 对，说一个好消息，2018年12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力的这个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天晚上的10点开始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并且在北京文艺广播全天直播节目当中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以下的精美奖品，比如说您将会获得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民众体检中心健康高端管理品牌，还有这个 或者是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是选斯凯乐，还有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净享健康品质生活，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记卡。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精彩活动啊。其实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话剧《天命》啊，这个我们请来了几位主创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徐老师，咱这个《天命》什么时候开始上演？ 1月10号到1月13号，我们有下午场有晚上场，在天桥剧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那问问王导吧，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剧当中，它因为有很多种的艺术形式在里边，然后我们在就是进行比如说排练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比如说安排他们啊，比如把他们完全是会不会给人感觉这是一台戏曲联唱啊，会有这种感觉吗？ 这倒不会，因为本身这个它是有故事的，这种唱它一定是事件发生到一定程度，另外呢，它和戏曲不一样，这毕竟是个话剧，戏曲的唱呢，应该说好的戏曲的唱是故事情景发生到一定阶段，然后那个人物在唱，唱的 演员唱出来的也应该是那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呢是个话剧，它这一点是和戏曲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唱是在哪儿呢？是这个台上现场唱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男主人公他是一个这个子弟票友，从第一幕开始叫子弟票友，那么到第四幕他无奈下海卖艺，那么是这个人物在他所发生的事情到哪儿需要他唱的作为这个比如说我要表演一段啊，所以他实际上唱的内容包括他唱内容都不是这个人物的唱，不是唱这个人物的内心的所思所想，这跟戏曲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白，也就是说我在讲述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在比如说我要讲故事，我是不会用唱的方式来讲的。 对对。 但是这个故事里需要他有这门手艺技艺， 对， 那他要唱的话，他得唱。 对对。 这个主演是谁呀？这位主演？ 所以刚才顾威老师也说嘛，就想找这样的演员确实很难的，就是你得会演戏，你还得唱，而且你得唱地道了，不能让人一听这唱什么玩意儿，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好在咱们现在确实不多，还能找着。这位演员是北京市曲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啊，叫赵国来，我们习惯于他叫赵国来啊，赵国来老师，他现在叫秦明，这个唱得非常好，他的从单弦来讲，我们北京的单弦的这个可以说一代大师，曹宝禄先生，是他的师傅，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曲就是这种曲艺的戏啊，最难排的一点就是他那个这个滋味得排对了。 对， 就是这东西差一点儿，马上台下有观众，因为很多观众也是票友啊。 对， 台下观众一听，哟，欠着点那味儿，一下子这个戏可能就跳戏了，就出来了。 对对，有时候你可能音说你那音符唱对了，但是你的吐字归音的那个感觉不对，你的味儿就对不了。这个很要命的。 这个就叫讲究啊。那我们得问问这个徐德亮啊，徐老师。这个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去写在这样一部《天命》？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哎，这个呀，首先呢，今年是老舍先生啊，明年啊120周年。因为我又是学中文的嘛，很敬重老舍先生。我又喜欢话剧，正好呢又有一个机会要写一个话剧，写一个唱单弦的曲艺艺人这么个话剧。我也想写什么呢？干脆写八角鼓，因为老舍先生在《龙须沟》里有一个经典的成疯子的形象。但是他在疯之前什么样呢？其实我想写的是这一段内容啊，但是情节各方面完全是都是自己的啊，跟老舍先生没有关系。而且我对于八角鼓来说是极有感情。我是89年、89年、88年那会儿，我就已经在八角鼓票房里玩了。因为相声就是八角鼓里分出来的。我学相声也是那会儿学的。 相声跟八角鼓也有。 相声就是八角鼓分出去的，就是俩人唱单弦，互相抓个乐，逗个闷子。 互相插是吗？ 完了这个到清末以后怎么办呢？这帮人没有这个铁杆庄稼了，干脆出去演去吧，就变成了拆唱。拆唱后来干脆咱们甭唱了，还得要一带弦的，就咱俩说吧，就变成了相声。这个相声的一个主要的分支。就是不能叫分支啊，叫支流。就是他和天桥，比方说口技啊什么这些东西结合，就成了现在的相声。所以当年这个就包括这个戏里有很多的内部资料。当年这个怎么由八角鼓里变成的相声。这里边这个干高雅艺术的这帮人怎么样了？干比较，因为当时天桥都是比较低俗的嘛。又怎么样了？完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互相陷害的事儿？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这个？就是人生的起伏，这有很多涉及内幕的东西，戏里都有，很好玩。所以我其实如果按照比较商业卖座的这个说法，我跟他们说，你们要这么宣传，就是我们揭秘民国娱乐圈内幕。后来人说你这有点 太商业化了， 你就要看看民国的雅俗之争，是吧？ 但那个德亮老师，您给自个儿那个形象定位是什么样的呢？您那个角色， 他是个什么样子的坏人？ 我在我们6月份那个彩排公演，请老百姓来看那次。有很多人在网上写，就我这个就是看完这个戏以后啊，虽然是哈哈大笑，但是呢很感慨，就是真正的坚持 正走正路的，真正的坚持不害人的，真正的坚持我呀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带时听天命的，就是秦明老师，到最后被人逼疯了。反倒是像徐德亮这种，甭管到了什么时候都很吃得开，就他演的这种，这个不没有底线啊、无论是表台上表演还是生活中做人都没有底线的这种人，反倒到最后似乎比这个程宝庆，就是秦明老师这演主演这个混得更好，这也是一种悲哀。哎，很多观众写了这个，我一看，我说人这写的这看到这个戏的这个本质了。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还在网上发了一些这样的感慨。 很多人我一看，哇，我说这个行，这样的观众这是知音的 啊，就看懂了这是。 对对对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将会在一月的10号、11号是吧？ 对， 十号、11号就两天。 10号、11号、12号、13号。 13号啊，一共是 4天，我们演5场，有下午场。 嗯，好，说一下咱们的演出地点是在 天桥剧场。 天桥剧场，大家去看一看。看这个徐德亮的天命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呢请来了我们各位主创，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说到八角鼓，我不知道那个顾老师啊，您刚才说了，说这个徐德亮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接地气啊，甚至写出了很多您对于一些那个老北京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一些感受。您以前接触过这八角鼓吗？啊， 我因为我一毕业就进了那个北京市文工团嘛， 嗯， 文工团里边什么都有，曲艺、单弦、 哦、 评剧、 哦、 什么 各种各样的、 哎、各种各样的快板书、 快板 什么全有、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接触的、曲艺就比较多、那时候因为也年轻，兴趣也比较广泛，所以后来呢，文化大革命之后，曲剧团，那么去找我去排曲剧，我一听曲剧，说实在，我连剧本都没看着，我就接了， 哦， 就到那么连续的排了几个，所谓曲剧，开始的名字叫曲艺剧，这是老舍给改成北京曲剧，是吧？所以接触就比较多，因此也可能呢对曲艺呢有点感情 啊、 是吧，所以他容易契合， 所以徐德亮老师一找您这就 这个 他不单是这个演员内部、票友内部，他这戏里边还有很多，比方说这个下层的演员跟上层的王爷，当然这王爷已经是民国时期的破落的王爷，他的这种人物的这种情节，比方说这个和京剧这个小艺人当年都看不起他，他是戏子，这是蔑称啊，但是没想到10年之后他大红大紫了，他变成流量明星了，说现在的话，他反过来又要，哎，我是一个戏子，我过生日我就请请你这八旗大票友给我来过过生日，你来不来呀？ 哦， 哎，你不来你们家等米下锅呢，就这种，还包括一些个当年的这些个老的地痞流氓，跟这些个下层老百姓之间的这种。老百姓也得抗争啊，也不能你欺负我就受着，但怎么抗争呢？哎，很多这样的故事，涉及到人性的这种东西。 哎，其实我也真的是特别想今天趁着薛老师来到这儿啊，我想就是因为这个据您考证啊，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什么叫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啊等等的这种说法，就那个时候的这些民间艺人啊，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演出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那这是这样，分这么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红了的，那就甭提了 啊， 红了的那跟我们现在明星是一样的， 请到的那种， 没有区别。还有一类就是普通演员，普通演员一般来说呀，实话实说，比老百姓过得都要好一点 哦， 都要好一点。这个比方说呢，当年的郭启儒老先生，那是跟侯宝林搭档十几年的老前辈了，他最早就是老警察 哦， 这个警察就是我这一辈子里的那种所谓什么臭脚巡啊，就这种的，一个月6块大洋，挣得很少，后来为什么说相声了呢？说相声总比这挣得多点儿，另外呢，这就是些撂地的演出的，挣的其实也并不太少， 比方说有一位老前辈，现在还很健康，赵玉明先生，91岁高龄了。他的那个自传里就写说，当年每天，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叔叔谭贤带着他一个小姑娘出去串胡同。哎，卖唱，这我们看来很惨了吧？ 对啊， 满胡同带背着个弦子卖唱。后来有了剧场了，让不是剧场，就是有了烙子馆了，就是固定的茶馆可以演了。想半天不去，为什么呢？挣的太少。那显然就是串胡同这个挣的比在那儿一天演两场、两三场挣的多呀。所以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象，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甭说是谁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相声评书演员， 那都说的差不多了。 就曾经说过，我就想干撂地，就是平地。如果现在国家让，我就王府井，天天王府井那个路口，我就画一锅，我在那说，我挣的准比现在多。你琢磨也确实。 对。 他这说10分钟一要钱。你就给他最少给10块钱吧，他一次能要10个人就100块钱，可这10分钟完了就你们就都散了走了， 对， 他接着又重新再拢一批人，再说10分钟又能要100，你说这一天能要多少10分钟？ 对， 而且这是最少的情况下，是不是？ 明白。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些艺人他们的这个叫做状况和心理状态的。 不，其实是这样，就是艺人的生活是和国运和国家大事是息息相关的。那你如果到了日本时期，如果再到了后来，这在解放之前，整个国运都衰败了，那艺人当然也一般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你说艺人能到哪儿？他也不行。 那咱们这部剧当中，除了德亮老师的和这个秦明老师的两个角色之外，因为肯定还有很多演各种社会形象的一些 这 个，这 得让王导 说， 王导给介绍介绍。 对对对，还有哪些就是你觉得会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角色呢？ 咱这么说吧，你里边有一个戏曲演员，是一个女老生，那么。他由被别人看不起，那么转为当他有了一定地位，唱红了以后，他转为我要，你不是当年看不起我吗？就刚才德亮说的，今儿个我过生日，我请你来，我给你钱，你唱不唱？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报复？ 对 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被别人为难了。有比他还有能耐的，他还欺不过的地头蛇，那么他又被压了，但是恰恰就在这时候呢，他报复那人把他又给救了。你说这里的故事的 恩怨情仇， 这个 对吧？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编剧内心是多么扭曲啊！ 绝对是， 对，这是多么的纠缠。当然，故事性就很 强，就 很强 了。 哎，我们这位这个唱，这位这个 女老生， 女老生啊，是哪位演员？ 这个演员是我们是这个制作方，我们从天津请来的一位，天津的这个河北梆子剧团的一位，他本来在他们本剧种，在他们本单位就是唱女老生的。 所以他在剧中会有那个唱段， 唱倒是没有， 唱 倒 没 有。但是咱这么说，就是这个演戏曲演员啊， 你要 这么说啊，生活中他一定是带范儿的， 而且 大家同意这个特别明显， 对 吧？ 比如说跳舞的人，他永远是这样拔着自己走路，是外放的， 对，因为他行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跟不像话剧演员，因为话剧演员本来。你表演就是生活化的，所以话剧演员身上不大容易带范儿，但是戏曲演员身上是容易，生活中也是很容易带范儿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么你说你去演这个范儿去，恐怕 演不出来， 很难受啊，很难受，会让人可能你不下功夫去练去琢磨，你可能让人会让人觉得假。这样戏曲演员。他不会，他自身就带着呢，对吧？ 对，那个分寸特别难拿捏。 对， 我觉得女老生会有一点那种含着， 嗯， 但是呢，你看着又有点拔着，但又含着那种感觉。 对对， 特别难拿捏。 所以这个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的是话剧《天命》啊，这个编剧是出自于徐德亮老师之手啊，然后呢，由顾威顾导和王毅王导两位导演共同来进行掌舵啊，为大家操刀打造的这样一部话剧，1月10号、11号、12号、13号会在天桥剧场。